加元1.275，人民币6.356，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港金报17,27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270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1,864.2美元，卖出1,864.7美元。港汇指数报95.2，下跌0.1。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佢哋一一解答。 点解回购股价仲系跌咧？即系代表沽嘅力咧，仲大过买嘅力。从另一个角度，你会咁谂，唔系回购咧跌得仲多，回购系唔会改变个趋势嘅。你系要公司个基本面改变咧，先会改变股价嗰个趋势。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30到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教授： 我哋嘅委员会咧都好觉得，我哋香港嘅市民咧应该系尽量咧去打疫苗嘅，尤其是系即系年长嘅人啦。咁年长嘅之外咧，咁当然细路哥亦都会需要啦。希望嗱，即系我哋而家都见到，譬如话系睇到12岁以上嘅小朋友啦，我哋当时系开始打伏必泰嘅时候，佢哋都嗰个接种嘅一个嘅率都唔错嘅，都即系70%以上嘅。咁亦都希望即系呢一个。咁樣嘅接種率咧，可以喺呢個嘅5至11歲嗰度，我哋會睇到啦。咁亦都有好多嘅家長啊，或者朋友同我哋講嘅，就係話如果有科興嘅話，我哋會唔會可以有另外一個嘅選擇咧，就係伏必泰咧？咁如果多咗中一個嘅選擇之後咧，真係希望嗰個接種率真係100%，如果唔得嘅話，都至少90%以上啦。咁細佬哥亦都希望可以達到呢個咁嘅接種率。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全城抗疫。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又一个礼拜啦，欢迎大家收听呢个广东广西星期一晚嘅节目。咁喺直播室里面呢就戴晒口罩，马鼎盛同埋马恩慈。咁电话度呢就有余信嘅。余信 喺度啊， 喺度啊，电话好清楚喎。哇，你个电话即係同现场一样喎，非常好吓。咁今日嘅题目叫做论战争喎，马鼎盛。 论战争呢，因为 咁大嘅题目。 唔大，好细㗎咋。 係啊， 我呢个呢就唔係话克鲁塞维茨嗰个战争论， 我第一样都系谂起嗰样。 我哋咧就系老百姓谈论战争，因为而家咧迫在眉睫，大家都炒作话普京咧要喐手噶啦，星期三咁啊，仲有两日啊，48小时即系埃德美敦输咁上下， 即系风水佬啊，呃你10年8年呢剂冇得呃噶啦。 唔系，一阵先倾。 好， 咁仲有咧就系话喂。普京嗰度拉住美國佬隻後腳， 係 咁你解放軍仲唔趁機嚇 喐手 光復台灣，係嘛？所以係關我哋事嘅，絕對關我哋事嘅。 係 咁今日咧，雖然時間無多，但係我都想就三個問題嚟大家傾一傾。第一，什麼是戰爭？個定義要搞清楚得㗎。 係 唔係真係好清楚㗎啲定義。 係啱、 第二個呢戰爭的後果。 係。 啊最後呢當然戰爭要評價啦。 嗯。 咁啊我先諗諗即係如果按我老百姓嚟講乜嘢叫戰爭呢咁、馬克思就話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革命梗係戰爭啦。革命不是請客食飯啊嘛，革命是暴動啊嘛。毛澤東話咯，佢話農民戰爭先至係歷史發展嘅真正動力。咁啊，呢個兩個偉大嘅馬克思導師係咁講。 係， 咁即係毛澤東仲講過戰爭萬能論。 係， 佢話即係。戰爭萬能論不一定啱，但係革命戰爭萬能論就啱啦。 係 啊， 咁有失敗嘅喎。革命戰爭唔係贏緊嘅喎。 咁啊，下次再嚟咯，不斷革命咯。咁啊，即係啲反戰人士咧就話戰爭萬惡論。 嗯， 戰爭萬惡論。咁按我講咧，咩叫戰爭咧？用定義嘅語言嚟講就係。大家選擇優秀的人才互相廝殺的悲劇你首先你要驗身體嘛不優秀不行啦現在打仗更加要懂那些現代化武器諸如此類、昂貴的武器瞄準更珍貴的目標即是殺人放火一句話完 唔係你呢個就是現代戰爭喎，古代 古代戰爭都是選優秀的人 呢、這個啱呢、這個啱 咁然後古代都是昂貴古代的武器你以为不昂贵啊古代如果即你有一把靓的刀、有一支靓的弓据说呢即唐朝那段时候打高丽那段时 候、 那些叫制式武器、 制 式武器一把靓弓 那 些叫复合弓、又叫做这个 反力弓、即我们看见 我去过青黃陵，唔知道你有冇去過參觀嗰啲？嗰啲弓平時咧就係唔上弦嘅。 哦， 你如果成日上住弦咧，那個弓咧 掹行咗啊嘛， 掹行咗個弓弦又受損， 嗰、 那個弓背又受損。 嗯， 咁你平時掛喺牆上嗰啲弓係弓形噶。 係啊係啊， 真正用嗰陣時係反轉佢嚟咬嘅喎。你唔知道啊？ 唔知 道啊，要普及一下啦。 啊，要啊，反轉佢。 系啊，反轉佢嚟咬， 系 先至上弦， 系 咁樣先有力嘅。你以為即係佢係弓形，你就咁上個弦咧，嗰啲唔夠力。 唔係，佢係為咗上弦先至反轉，一話到作戰嘅時候都反轉嘅咧。 乜上弦咪翻作戰咯？ 哦， 平時唔上噶，如果平時上咧就會損害佢噶。 係 嚇，咁所以一把呢啲弓咧，是一户，是一户农民的资产。 嗯， 你的房屋、你的土地、你的牛，如果一把良弓咧，即系上次阿刘梦红讲岳飞嗰把弓咧， 系紧要啦。 嗰啲系几十亩地嘅价钱先至有一把咁叫复合弓。 系， 所以系昂贵武器嚟噶，你唔好以为。 系， 当然武器仲包括呢个铠甲。 是 头盔那些更加贵啦。 那你另外战争的时候会死人的。第一就是粮草又先行那里都消费很巨大的。 有一句老话叫做没有米山面山不要起楼。不要盖房子。 是 即是以前那些就算你打坯土坯那些 都要的。 你要喂饱啲人同你做嘛，冇米山面山就冇起楼， 系 冇金山银山就冇打仗。 唉，呢句 话晒啦， 呢句非常正，即系呢个就由古到今都正确嘅。 啊，咁余信点睇？ 系余信 嗱，我觉得咧，即系发动战争嘅，往往咧都系佢唔系话一个元帅啊，或者一个咩将军嚟发动嘅，往往都系政治家发动嘅。 嗯， 系嘛啊？咁戰爭咧，就係、是、喺一種叫做咩咧？集體嚟講，喺集團嚟講，喺某啲組織、某啲民族、某啲派別，同埋國家與國家之間、政府與政府之間，都可以形成戰爭嘅。 嗯， 係嘛？嚇、啊，即係呢個戰爭啊，都係暴力㗎啦。呢、這個就係肯定㗎啦。係。咁中國咧，就我而家睇啲歷史咧。 就喺60年代啊，帮啊毛泽东帮赫鲁晓夫喺度争论啊。赫鲁晓夫咧就话：，这个世界就嚟唔使打仗噶啦，即系我帮美国已经倾掂噶啦，唔使打仗噶啦。呢、这个中国咧就驳斥佢咧就话：呢、这个战争系永远就有嘅，有人类就有战争啊。咁我睇好似赫鲁晓夫啲观点就而家证实就唔系好啱喎， 又唔系喎。 喂，宇信，我解俾你听， 系 即系你对嗰段说话即系 有个背景， 唔系引用得唔够全面啊。 嗯， 赫鲁晓夫话冇战争系冇核战争。 嗯，冇错。 因为我同美国两家所掌握嘅核武器， 嗯， 系全世界嘅90%，即系我哋唔打咧，其他 打核战争， 唔系其他边个够胆打？只要我攞只手指尾嚟吓吓佢， 系， 佢就收声。 系， 其实赫鲁晓夫呢句就系话毛泽东，我嗌你 shut up， 哦， 你系手指尾， 系， 我同美国都唔喐物核武器，你嗰啲咁多，你喐乜嘢啊？老鼠条尾， 系 嘛？即系说话系咁讲，仲有咧，战争另外一个用另外一句说话来定义呢，战争是什么呢？ 政治的意思。 战争不是，首先 是 刚才宇信讲得很对，他有一个实体的嘛，你是一个国家，你是一个政府，你是一个党，执政党，当然在野党你可以造反的，还有你是一个集团，这样你是以武力，干脆讲以暴力，以暴力去强迫你的敌人屈服， 咁 就叫做战争， 系因为消灭咗佢，好简单。 屈服你要屈服，即系战争如果系好客，即系好 gentleman， 好骑士嘅咧，佢首先即系大家要倾嗱，我而家唔妥你，你要应承我咩条件？或者话你准我卖鸦片都好啦，你要开五口都好啦，即系呢个条件你唔应承我咪打你咯，即系战争 系 有咁个过程嘛，好啦，赢嗰方面就话事啦，就定出各地啊赔款啊，或者你嘅亲王要嚟我度叩头啊，诸如此类，甚至臣服，甚至吞并， 系 咁啊叫战争咯，所以。即系如果再讲得深啲咧，平息暴乱属于战争范围。 系， 即系宇信，你应该记得曾经有一条规定，中央规定嘅，平息反政府嘅暴乱属于战争性质。 系 喺平息暴乱嘅过程当中，如果有立功嘅或者牺牲嘅，将士佢所受嘅苦恤同埋受嘅呢个奖褒奖啊，系等同战争。 哦， 咁大家要知道啲概念。 哦，呢个紧要啊，系啊， 你好多人唔知，喂，嗰啲边度有平暴啫嘛？战争 系 战争。 嗯， 大家去查一查啲。 唔係呢個中央文件，嗱即係要咁樣補充，又係即係不同嘅國家對，尤其是內部啊，即係呢種譬如話啲造反啊諸如此類咧，呢種咁嘅暴亂咧嘅定義又唔同嘅，係嘛？有另外一種講法嘅，係嘛？因為點解咧？因為你內部嘅暴亂，除非就算你農民戰爭啊、農民起義啊，嗰、那個武器大家所掌握到嘅武器都唔同噶嘛。係嘛？你政府掌握嘅梗係先進啲嘅武器啦，威力強大啲嘅武器啊，係嘛？你農民嗰啲咪即係揭竿起義啦，分分鐘攞把柴刀咗去噶嘛？ 你意思係即係如果不對稱戰爭就唔係戰爭？ 唔係不對稱戰爭，梗係係戰爭啦。但係問題就話，即係你比較即係武力較為強大，即係政府咁啦嚇，佢係咪用一個戰爭嘅手段去對付呢一種暴亂咁解啫嘛？ 你意思是即系动用武警就唔算战争，动用军队先叫战争。 咁啊，睇你武警做啲乜嘢手段啦、啊，你明唔明啊？即系某个程度，你而家一般人嘅概念里边都系嘅，即系你动用军队，咁啊，即系用战争啦，即系话格杀勿论啦，系咪先？但你武警唔会噶嘛，或者你维持治安嗰啲唔会去到格杀勿论咁紧要噶嘛？ 我曾经讲过，警察同军队嘅区别 系 啊。 軍隊嘅使用嘅手段咧， 係 就係殺敵。 係啊，冇其冇得冇嘢冇嘢傾。 佢 唔使警告，乜都唔使嘅。 警察咧 係 係呢個叫做維持嗰個秩序， 冇錯。 維持秩序都用武力， 是 但係佢一般非到不得已，佢唔會用唔會用殺嘅手段。 冇錯， 啊，佢會拉， 係 佢會鎖， 佢 會鎖打傷你。 唔係首先鎖鎖你， 又會令到你即係冇辦法再 當然啦， 啊做任何嘅行為、就是、 控制你， 係啦。 唔係呢個五十年代啊，喺中國嘅西北啊， 係 嗰啲地方叫做平埔啊， 係 青海啊嗰啲地方啊， 嚇 啊！嗰陣時用公安，而家嗰陣時有公安軍嘅，但係用公安軍啊好少，都係用都係用呢、這個，好似叫唔係唔係五十四軍啊嗰啲去咩噶嘛啊，都係用軍隊嘅啊。 嗰陣時冇警察呢個概念嘅，直到八十年代都話冇橡膠子彈，你唔記得？ 係係記得記得。 咩咧？咁啊，有一句说话咧，宇信你听过噶啦，叫大炮一响就黄金万两。啊， 即系使喎，我嚟使喎，唔系话得到黄金万两。使咗黄金万两。 佢系有几个概念，几个概念。第一，大炮一响即系话进行战争啦。 系 进行战争咧，佢胜利咗以后咧，嗰、那个好处啊， 系、 哦、正如毛泽东所讲、 嗯， 我哋参加呢个朝鲜战争利益极大。唔參加損害力極大，嗱呢度提到一個利益呢兩個字，利益呢兩個字同戰爭係密不可分嘅。 啱嘅，啱嘅。 你打仗，死人冧屋，嘥錢， 係即係偷得意啊！ 為著數咯，梗係，係嘛？呢個最根本㗎啦。 你而家按解密嗰啲材料咧，你呢個朝鮮戰爭都係史太林逼住你做嘅啫，都唔係毛澤東。佢好自愿嘅， 一家之言，一家之言，我唔敢话我呢个系结论。 宇信啊，我觉得即系嗰样嘢唔重要啊，点样发生唔重要，而系话即系佢讲嗰句说话，即系你参加咗呢场战争之后，你攞到嘅系几多利益？ 都话利益极大咯， 系啊， 原话嚟嘅。 系啊，调翻转，你如果参加一场战争，冇乜咁冇利益，或者你利益少过你喺战争嘅投资或者花费咧，咁你呢场战争打唔过嘛？ 唔系呢啲系有噶。 吓、啊， 呢啲系有嘅，系被逼进入战争，即 系 好似抗日战争咁。抗日战争冇错，中国赢咗，系惨胜。 系 苏联一样惨胜。 系 吓、啊，即系中国唔想打嘅，佢系即系逼到冇办法先至即系要打嘅啫。 系好多。 咁呢度冇利益可言，只系话输少当赢。 系。 系， 唉，呢个好紧要噶， 系啦， 唔系呢个即系如果西方嚟讲都系啊，喺呢个应该系圣奥斯丁啦，大约系三世纪啦，佢已经提出一个所谓智慧战争同埋所谓正义战争。 嗯、啊，呢样就、這個、就另外一件事啦， 讲住啦，好、啊、嘅，好、 啊，你说来话长啦， 系 啊，我就记得一句老话， 系 啊，春秋无二战， 哦，梗系啦，春秋嗰时， 你信唔信呢句？ 吓、啊、信啊！ 我又信， 信，因为又是最早期嘅战争啊！ 唔系早期，到秦统一 都冇 二战， 系 个个都话我系正义嘅，佢、啊、吊文罚罪啊嘛， 系 佢奉天讨伐啊嘛，即系佢都要揾个借口， 系 或者你即系内乱啊， 系 啊或者你散位啊，或者你嘅公子逃离我呢度啊，咁诸如此类，佢。肯定要找个借口先嘅， 然之后讲到自己立喺正义嘅一方， 佢要说服佢嘅反对派，即系体制内嘅反对派，又要说服佢嘅老百姓， 系，又要说服啲，至少啲军人觉得自己做嘅嘢系啱。 军人就冇所谓啊，军人如果职业军人嗌打仗咧，嗰啲系职业嚟嘅， 系， 但系多数情况下系平民被征入伍啊， 冇错， 啊，你冇得耕种，冇得织布， 系， 冇得去经商， 系， 啊，冇得去读书， 分分钟仲死埋。 你要去死啊！你要去死啊！ 唔死受伤又 咁就出咗嗰句叫做一将功成万骨枯。 系李医生， 系 点啊？你觉得 系喺好多人睇起嚟咧，就统一个战争咧就系、是、正义嘅。 边个话 统一啊？ 即 系有啲人 去统一人嗰个系正义咯，被统一嗰个就未必咯。 普京都认为自己正义嘅。 你搞分裂嘅就系非正义嘅。 喂，咁又唔系、啊？ 可以咁讲。 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嗰阵时摆明系搞分裂嘅喎，你话佢唔正义咩？ 因为你佢即系中华苏维埃嗰时候就话你呢个政权一个不义政权啊嘛。 梗系啦。 啊，咁我即系对抗你呢个不义嘅时候，我梗系正义啦、啊。 即系孙中山十次起义嗰阵时， 梗系正义啦、啊。 佢冇乜人嘅啫，佢仲要签订个卖国条约， 系啊，同日本 啊，仲要日本仔嚟支持佢。 我讲嘅系有啲人嘅观点啦。 OK， 你补充得好，继续讲啊，继续讲，仲有几分钟俾你讲下先。 啊，咁啊，克鲁晓夫咧，头先讲咧，你话有一部分系啱嘅。佢講咗即係呢個五十年代，即係叫做蘇共二十大以後啊，佢講呢個話以後咧，真係冇世界大戰喎。你幾時見過有世界大戰啊？但係就係以後就係局部戰爭不斷，局部戰爭不斷。所以你話究竟克里希都啱定毛澤東啱咧？咁就你按你個解釋，可能你話克里夫啱嘅。 唔係克里夫嗰個定義啊，佢有前提嘅， 因為佢講核戰啊嘛，係冇核戰。 克里夫冇話一切戰爭都冇啊， 係啊， 嗰啲咩盧旺達啊嗰啲，你咪死咯，你死到夠咯。 即係嗰啲又未停過啊，小戰未停過，即係有人類歷史小戰真係未停過，尤其是歐洲添啊，中國都有啲有一段時間成平啊，但係咧歐洲。唉，國家多啊！你唔係你打我就我打你，你根本都搞 非洲嗰啲仔仔。 唔係你話幾時啊？歐洲係 唔係成個歐洲歷史啊？由古羅由羅馬帝國開始啊，邊有停過啫？你走去睇睇嚇，你分裂做英國嗰陣時又同法國打過，法國又同西班牙，西班牙又同荷蘭。 唔係你而家我話現代啊，二戰以後啊。 好。 啱 二戰你之後係啱嘅。嗱，宇信呢個時候我哋要聽只歌先嚇，翻嚟再慢再俾你講嚇。呢隻叫做雨花台啊，好啦，咁啊一阵间十一点新闻之后，继续我哋翻嚟论战争。 官松野博一话，政府将会决定系唔系延长大阪、京都、兵库同北海道等21个地区原定将会喺星期日到期嘅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目前日本47个都道府县之中36个正系实施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餐厅同酒吧需要缩短营业时间，并限制酒精饮品供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443点，跌2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97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3，日元115.49，瑞士法郎0.926，加元1.274，人民币6.356，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64.8美元，卖出1,866.13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最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气温下降。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冬奥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项目，国家队的徐梦图夺金，亦是今届冬奥取得的第五面金牌。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广东讲细， 好啦，咁要讲讲一个新闻背景啊，讲战争啊，大家都话即系俄罗斯要打乌克兰，咁啊有啲传媒啊，甚至有啲军事专家，甚至有啲系高级将领啊。话两日就即系扫啊，即系将呢个乌克兰首都都扫埋啦。咁大家要知道一啲资料啊。想当初呢个希特拉犀利啦，打波兰啊，打到呢个华沙城下都要17日啊嘛。但系波兰比起乌克兰嚟讲咧，细得多。乌克兰系除咗俄罗斯之外，欧洲领土最大嘅一个国家。啊，唔系好多人都知嘅。乌克兰60万平方公里，4,500万人，系一个欧洲大国嚟嘅。你话两日执咗佢，你真系开玩笑。所以而呢个两个造反嘅州咧，有几大咧？啊，顿涅茨克州咧，480万人，啊，个面积咧20,000几平方公里。而呢个卢甘斯克州咧，又是26,000几平方公里，都是1/3的台湾咁大啦，啊，大家有个概念。人口呢就246万，即是一个400几万，一个200几万。咁啊，喺乌克兰嚟讲呢，佢个面积同埋人口呢都是相当细嘅一部分。而呢两个州呢虽然号称独立，但是佢有相当大嘅地方啊仲未系佢控制嘅。咁啊，一般人可能唔了解，所以我哋如果傾呢個烏克蘭戰爭咧，要知道佢基本嘅資料。 疫情反覆，快啲打第三針新冠疫苗啦！ 接種疫苗後，體內嘅抗體水平會隨時間下降，接種第三針可以提供額外保護，有效抵禦新冠病毒。 最重要係能夠減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風險。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伟基情， 爱情的意思就是一段相爱的感情，无论是男女之间的感情，又或者是亲情，甚至乎是友情，我们都可以用爱去代表。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 喺度祝你情人节、元宵佳节快乐。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在足球比赛，成日会见到球员入咗波之后，兴奋地双膝跪地，扇住草地滑行庆祝。咁型，首先要识入波。第二，草地一定要系真草，相信冇人会傻到喺人造草做呢啲嘅动作。人造草起源于1966年嘅美国，当时因为喺有盖嘅场地底下，天然草无法生长。为咗解决呢个问题，采用咗人造草。咁啊，自此之后，人造草从美国向世界流行开嚟，形成咗美洲草、欧洲草、澳洲草以及亚洲草分割市场嘅局面。而美洲草因为历史长、材料同埋工艺先进，拥有更强嘅市场竞争力。在很多的国家，由于受到不同的地理位置、极端的自然条件，包括了天气太冷或者太热，以及各自的经济状况等因素影响，令到天然草的铺设和保养变得困难。就是这样，人造草变得有极大的优势。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人造草的技术已经成熟很多，多项的指标已经接近天然草，可以满足职业足球比赛各项技术的要求。除了用在足球场，其他的运动场地亦都可以见到人造草的广泛使用。第一代的人造草是一张的大地毡，主要以尼龙作为主要的制造材料，因为欠缺弹性，容易擦伤皮肤，到现在已经发展到第四代。这种四代草有两层的物料，较上层的是长42毫米的草丝，下面有20几毫米的人造纤维承托，取代三代草有致癌物质的承托火粒，将有毒的损害性减低，场地也比较远身，减低踢足球时受伤的机会。或者大家会有疑问，很多时为什么踢真草感觉上比踢人造草要累呢？因为很多的力气都被草地的缓冲射了去，而在人造草踢波，这些的力气大多数都推在人的膝关节和果关节那里，感觉没有那么累，但久而久之就会造成慢性损伤。另外，球员在人造草踢波发力的时候和跳跃落地的时候造成的冲击，往往会比天然草球场更加大，加大了受伤的可能。如果给我选，怎都会选踢真草场，最重要是喜欢那种青草味。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不过之前咧就要同大家讲讲香港电台嘅抗疫快讯先。咁啊，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晚香港仔华富村华裕楼会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啦。咁啊，请各位居民咧按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咁落楼检测。另外咧就沙田利安村利盛楼嘅围封强检行动，今日亦都会继续嘅检测，亦都已经开始啦。请居民按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咁落楼检测。咁啊啱嘅，而家有秩序就好啲。咁啊，今晚咧就有马鼎盛、马恩赐喺呢个直播室啦。另外电话咧就有余信啊，余信 系 喺度啦。 咁我哋继续讲呢一个论战争啦吓。 咁咧，我谂头先已经战争定义，大家倾咗好多噶啦。 系， 毛泽东、克里高夫都搬晒出嚟。好啊，跟住讲讲战争嘅后果。 系 啊，战争嘅后果咧，我谂 承受呢个后果嘅主要系老百姓，系嘛？ 嗯， 你哋打仗嗰啲咁嘅有钱佬啊，或者系高官啊，或者系点样？佢都有办法避嘅。咁啊，死嘅梗系多数系平民百姓。 嗯， 你就算系即系汉武帝啊，我哋大家都知道。他是中国历史上面很受推崇的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 啊、 最大的这个功绩呢就是开拓啦，通西域啦，打赢匈奴啦。 直情消灭啦，我不用打赢添。消灭了整个族俾不知道讲了去哪，一是没埋。 是啊 是啊，好惨啊。 霍去病 啊。霍去匈啊，整个匈奴俾他卫青啊几个啊，咁啦。即是歌仔都唱啦。啊， 大家都知道那段歷史，你啊，即係我哋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場，站在呢個農耕民族的立場，去鬧啲呢個遊牧民族。咁啊，即係佢入嚟梗係殺人放火啦，搶掠啦。你去到一樣嘅啫。你比如講話呢個霍去病去到即係斬首47,000，我諗男女老少噶啦。 嚇咁嘥啊！咪通常呢啲咧就係男人殺嗱，希臘以前嗰啲戰爭啊，羅馬戰爭都係男人殺曬，女人咪拎翻嚟做奴隸或者咩咯，啊妾侍啊，諸如此類。女人有照顧家務嘅能力啊嘛， 即係你係咁諗，但係前方將士未必咁諗。 哦， 點解咧？因為功勞係按人頭計嘅。 哦，咁冇。 就算你係請咗搶咗個靚女，你作為一個兵仔，你條條萬里將佢帶到翻中原， 係大鑊。 你有冇咁嘅能力先？啊，梗係梗係帶個七斤半比較方便啦。 係 乜嘢叫做即係個將個頭壓喺褲頭帶咧？唔係壓自己嘅頭喎，你自己頭點壓得喺褲頭帶啊？ 割出嚟嘅頭。 係啦，你好似關雲長咁將華雄斬咗以後，的住個人頭，啊，然後衝翻到去中軍帳，將個人頭一掉，你話幾威啊？喂，嗰啲真係電視寫唔出嚟嘅喎， 係太啊過分，過咗線啦，過咗線。 一匹老馬咁樣勒住，即係起琴，只馬起琴，跟住咧個人頭掟落嚟。喂，呢個人頭頭先將你哋打到冚唪唥冇聲出嘅喎， 係 啊，家陣即係我攞翻嚟喎。系嘛？ 威曬，威曬！ 你 咁啊，電影係可以拍，不過冇人敢拍啦。即係電視就唔得啦，梗 係。真係呢個鏡頭， 呢個設計都好， 極其震撼。 係， 即係當時雖然冇電視冇劇，但係我諗即係羅冠中佢真係有呢個思維啊，呢種想像力啊，即係抵佢四大名著嘅呢啲。 唔係佢本身係才子嚟嘅呢個仔，嚇考過功名噶嘛，羅冠中。好啦，咁啊點啊，余宇信？ 啊！ 即系讲后果嘛。 喂，霍去病好出名啊，因为而家要去病啊嘛。所以佢喺西北唔知酒泉喺边度有个啲像咧，好多人去摸佢啊。 哦，拜佢，拜佢， 拜系啊，摸佢啊，摸下佢就有 又唔会染疫啦，系嘛？ 系啊系。头先我哋讲过咧，即系其实咧嗰个二战以后咧，全部都系局部战争。局部戰爭咧，就係、是、我睇咧都係可能有百幾兩百次都唔止。 大細好難計，有啲計兩千次啊。 係啊，好難計。 咁咧就主要咧都喺一個亞洲，又一個非洲，拉丁美洲都少啊。拉丁美洲可能幫啲毒販幫啲咩嚟打嘅啫。 係。 咁咧歐洲咧就絕少嘅。 係。 歐洲絕少咧，就係有個即係嗰陣時呢個叫做南斯拉夫嗰個搞到幾個國家以後，就巴爾干半島嗰啲咁嘅喺嗰度有啲問題啦嚇啊就英國幫北愛爾蘭個共和軍嗰啲即係小規模嗰啲啦啊咁啊，但係而家咧死啦咁啊有嗰個俄羅斯幫烏克蘭呢個危機咧，佢應該就喺歐洲嘅喎。 系，梗系欧洲啦，乌克兰欧洲国家嚟噶嘛。 咁而家咧就我话请教啊，马鼎盛，你睇你而家呢场仗咧，应唔应该打唔打得起身？如果打得起身啊，不得了喎，系嘛？ 嗱，你就唔好话应唔应该打 战争都真系好难话，应该打， 即系冇人认嘅。而家连普京都唔认我，普京话我冇准备打，我 你 话啫 嘛， 我都愿我和平嘅，冇屈我而家。 即系我陈兵边境我未喐， 唔系我而家系防你北约东扩咋， 系 嘛？佢要。佔領呢個道德高地啊嘛！ 即係你喺街邊咧拎住把刀，我都唔 like 喎。唔該，你放下把刀先。 如果佢係要抗咁啊，點咧？ 嚇， 冇得抗嘅。 你問呢個問題咧，非常之好。 係， 即係話呢場仗會唔會打？會打成點樣？ 係。 咁我就即係嘗試回答你呢個問題。 嗯。 即係咪真係準確到星期三開波咧？咁啊未必，咁啊未必。但係咧。战争嘅火药味咧非常之浓，你话打咧都唔出奇，但系咧我唔觉得佢会食晒成个乌克兰，甚至由此而引起俄罗斯同北约嘅即系全面冲突，呢个可能性极低，极低，但系打乌克兰，如果俾我做普京。我是要打的话你总是要有一个战争目的。即是你打到哪里为止 是 吧就算食晒乌克兰那都是乌克兰为止 是 定是重要向前 是 定是不是那我估计呢现在他是一场要他需要的 是一场有限战争。 有限度战争。 同埋是一场可控战争。 即是少打简单 地 说少 打。 打 仗即是你喐了手 是 是你话事，因为你是主动嗰个嘛， 进攻啊嘛，系。 但系几时停就未必系你话事喎。 对啊， 系嘛？咁所以为普京计咧，佢可能呢场仗咧就系、是、完全占领嗰两个叛变嘅州， 系同埋打通咗嗰两个州。佢而家两个州中间有块地咧就唔通噶嘛，即系佢两个唔喺隔篱嚟噶嘛。 头先 我估计佢系想要埋嗰块地咧，即系打通咗佢变成一块。即係一塊 我咁 一個區域咯， 最好黐埋克里米亞添， 係梗係啦，即係 靚仔啦， 唔係即係我割咗嗰邊，我易控制，係咪先？ 因為而家頭先我已經講過， 係 頓涅茨克同埋盧甘斯克，佢雖然自稱係成立咗國家， 係， 但係 冇人承認嘅。 有 是俄罗斯咯， 唔系、俄罗斯冇承认啊。 咁系咩咧？ 唔好搞错 嗰啲啊，嗰啲附庸国 都唔系，系嗰啲你讲唔出名嘅南奥塞梯，同埋阿布哈兹，即系格鲁吉亚嗰两个半边嘅小地方，细到唔行嘅蚊咁大嘅地方，佢哋互相承认。俄罗斯普京冇承认佢立国，但系咧佢承认呢两个地方所派出嚟嘅护照。 哦，咁即系差，即系实质上承认咗啦。 唔系呢个系一个动作， 系 其实系外交上面一个动作， 系 即系落注 系。 嗱，我而家呢一注，你又落還你跟唔跟係嘛？你跟唔跟就係咁啫嘛。 唔係戰爭某個時候都係一種 show hand 嚟嘅，真係 絕對 係 啦， 一種 show hand。 所有戰爭都係一種賭博， 係 因為你唔可能諗到呢個結果嘅， 即係同埋永遠都發生雙方都預期唔到嘅事嘅。 咁啊捉棋咯，等於打麻雀咯，就博弈。是一种博弈。 博弈啊。 好啦，咁你呢两个州佢呢个战争嘅有限嘅目的呢就係、是、将呢两个州全部攞晒。佢未攞晒㗎喎。 未啊。未打通啊。 唔係顿涅唔係佢自己都未攞晒。顿涅茨克呢两万几平方公里啊，佢只系攞8000平方公里啫，不过不知喎。唔好以为即系佢而家已经占晒，佢占嘅系所有主要城市，同埋主要嘅俄罗斯族人嘅地区。所以你要搞清楚。咁如果佢今次通过一次有限战争，系将呢啲全部攞晒，佢就有呢个底气。我承认呢两个。咁你如果都承认呢我哋到此为止。 係。 即係下次唔知道但係呢场仗呢係咁先啦。 夠皮啦。 即係宇信问我普京佢点諗 我想就咁咯，即系用、用有限嘅代价，得到一个切切实实嘅利益。 系，但系然后就唔可以明讲， 然后攞呢样，唉，好多嘢都唔能够明。 明讲就唔正义啦嘛， 讲到明就侵啦， 即系呢个变咗侵略战争啦嘛。 佢可以攞咗呢两块地方以后咧，作为筹码。 嗯， 你北约承诺庄严承诺， 系 乌克兰绝不收为北约嘅领。 嗯， 咁啊，大家。就是成一个阶段性成果咯，可能是这样咯。 北约制不制啊？ 北约而家都唔敢制，唔敢收乌克兰，因为你收咗乌克兰，乌克兰一 有事你大镬啊嘛。 唔系你 系 咪 你 系 一定要帮 你必须要出兵啊嘛。 系啊系啊。 所以而家美国、英国、法国都话我唔出兵噶，即系大家都唔会讲死。 系 啊， 枪啊俾你，乌克兰人打佢咯。 讲死好麻烦嘅， 即系代理战争咯，你打你同我打代理战争啦。 呢个系最 聪明，最聪明。美国佬都知啦，嗰次打侯赛恩，哇，蚀到即系趴喺度。 打仗就好难定输赢，唔打就一定赢。 拜登啊，拜登好似都讲，即系咪讲错嘢定咩咧吓？即系如果你佢话如果呢个系一次小规模入侵，咁就系。另一回事啊，即系话小规模入侵，我就唔理啦。即系后嚟美国政府又话澄清佢呢、這个啊呢、這个讲法啊啊 唔正确 啊， 咁系啦，咁佢而家都而家绝对唔系睇轻呢一场战争或者俾啊普京嗱呢、這个就睇到唔同嘅国家体制里边咧，你个领导人讲咗嘅嘢未必算数嘅， 有时咧系出口信啊，你唔好唔认真，有时试下水温 系啊， 系嘛， 唉、哎，即系你即刻即系啊，即系突然间野心暴涨啊，咁你到时吃亏就系你啦。系点啊？而家呢个 头先讲嗰个地方，好似以前又叫做顿巴斯，系嘛？顿巴斯系。 顿巴斯系一个市嘅名， 系。 嘛？顿巴斯啊，好多。 系一个市嘅名啊，即系大家都知道佢系煤矿 出 煤嘅 呢个地区， 有煤啊嘛，煤矿啊。 系。 好，咁啊呢个时候我哋又听首歌啦，张学友嘅《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啊。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等到春夏秋冬都过了，难道还不够？其实是因为我的心有一个缺口，等待拿走的人把它还给我。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其实我只是希望你要是想一想我，你却已经渐渐什么都不再说。我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我想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了解我？我忘不了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来疼我？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其实我只是希望你有时想一想我，你却已经渐渐什么都不再说。我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 想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了解我？我忘不了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来疼我？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何佩文报道新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现阶段对新冠疫情唔敢乐观，形容本港疫情处于爬山阶段，相信同疫情最高点仍有一段距离。本港在一星期后或有机会单日确诊宗数增至过万宗。他指出，农历新年后确诊个案大幅度攀升，过去几日大量初步确诊个案需时几日才可以确诊，认为目前的确诊数字未能反映社区传播有没有减慢。何柏良又说，确诊个案增速快，当局行政安排出现滞后，他相信随着中央协助支援抗疫，在一两星期后，相关安排将陆续改善。他又认为，当局应尽快为所有70岁以上长者接种新冠疫苗。教育局宣布，鉴于疫情仍然非常严峻，全港幼稚园、中小学和补习学校将继续暂停面授课堂和校内活动至3月6日，并取消小六第三次评分试和全港性系统评估TSA。 教育局会同考评局商讨点样协助学界了解学生的整体学习情况，并会适时同学界就有关安排沟通。教育局发言话，接种科兴疫苗的最低年龄听日起下降至3岁，政府会同业界商讨，以落实为年幼学童接种疫苗的便利安排，同时强烈呼吁家长和学校尽快安排适龄学校接，尽快安排适龄学生接种疫苗，可以为未来尽早恢复面授课堂缔造有利条件。政府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提交文件，申请向防疫抗疫基金注资270亿元。已推出共48项第六轮基金措施，预计支援大约67000个商户同750000人。纾困措施包括4类，首类是援助需关闭或经营受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大幅限制的行业，例如餐饮处所、美容或按摩院、健身中心和戏院等，资助金额是第五轮基金的2倍。第二类是受疫情重创和间接受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影响的行业，包括旅游业、酒店、客运业和本地渔农生产者等。第三类是支援受重创行业 的从业员，以及一直为抗疫作出贡献的前线人员，当中前线清洁和保安员、 机场特定前线员工和安老院及残疾人士院舍员工，每月2000元津贴，为期5个月，亦会为短暂失业人士提供一次过10000元的临时失业支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388点，跌3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89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02，日元115.62，瑞士法郎0.927，加元1.274，人民币6.35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7.1美元，卖出1867.5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5度，新界最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气温下降。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民政事务局局长、 创新科技局局长、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 长、发展局局长、 商经局局长， 问责官员有几多？你又听得清唔清楚？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啊，林太。 早晨啊，梁生。 早晨，局长。 热门议题深入讨论。 多谢你意见啊！ 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有个责任解惑。 星期六朝早8至9， 一个钟头俾你听清楚、问清楚。 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为我哋讲解一下，交俾你。 局长，唔该。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安排进一步检测，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盛世华章耀香江，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 三里所的防守只得两排韩军，玉克认为三里所是重要咽喉要道，不能够掉以轻心，更命令骑一师第五团迅速协防三里所。但这个决定是不是真的正确呢？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过了圣诞又到新年，过了农历新年又到情人节，你有没有好像发觉各大商场店铺这几个月来都长期减价推销呢？而你又有没有好像我这样一样买了一堆减价货回家？面对快要爆满的衣柜、橱柜、杂物柜，你又有没有后悔自己太冲动购物啊？如果有的话，以下介绍的这本书《冲动购物日记》，你一定会读得很有共鸣。 作者陆岛茂是东京大学研究所人文科学研究科博士，同时是旅居法国的当代日本作家。他有不少畅销著作，包括《想要买马车》、巴黎时间旅行等，而这本《冲动购物日记》贯彻了他的幽默不风，令人读后会心微笑。 书中陆岛茂列举了他冲动消费的清单，这些物品有些听起上来相当寻常，包括太阳眼镜、 擦信刀、碎纸机、书架、电脑等等。有啲呢听起上嚟就唔太寻常啦，例如小腿肚暖风机、体脂肪机、腹肌训练器、便宜旅游套装行程等等。 无论用品寻常与否，作者写落嚟嘅却系一幕又一幕因为唔同原因而嚟嘅冲动购物过程。原因可能是无孔不入的广告，可能是家人的推介，亦都可能是自我的虚荣心。买下来的东西有些好用到一用再用，有些就是立即束之高阁。 然而若果你以为《冲动购物日记》这本书是为了批判消费主义的话，这样可能要令你失望了。作者写道，只有透过书写购物日记才能让人明白，简单来说，这就像小朋友在玩具店买东西一样快乐，也像一个工匠，就算东西不是自己制作，也喜欢把已经做好的东西放在身边，让它跟随自己。拥有一件朝思暮想的物品，就是拥有了自己的宇宙。换言之，名副其实，这本是一本由冲动购物者写成的日记，而且写得非常诚实。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冲动购物日记》，作者陆岛茂，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吓，咁啊，继续喺讨论之前咧，就要讲讲香港电台嘅抗疫快讯先。咁啊，以下系一则强制检疫检测嘅公告。第一单咧就系今晚香港仔华富村华裕楼会进行呢个围封强检，检测就已经开始咗啦。请各位居民咧按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咁落楼检测。另外咧，沙田利安村利盛楼嘅围封强检行动亦都系会继续嘅，咁啊检测亦都已经开始啦，请居民按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咁落楼检测。好啦，咁啊跟住啦，马鼎盛第三 part 啦， 战争评价 系 战争评价咧，首先我哋要知道佢嘅真实嘅情况 系 啊，因为往往佢公開嘅一啲咩宣言啊、公佈啊嗰啲都係有立場嘅 啊，當然啦， 有偏頗嘅， 即係自己死嘅少啲，人哋死嘅多啲啦。呢、這個已經係啦， 嗰啲必然 啊， 嗰啲必然係。即係講一個就係1979年2月17日開打嘅中越邊境戰爭，係、啊。咁嗰陣時咧，你搞清楚中方嘅統帥，名義上咧係華國鋒嘅 啊。 中嗰陣時，華國鋒咧仲係中共中央主席， 係 仲係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嗯， 仲係國務院總理， 嗯， 即係如果按照表面上佢係一哥、嗯，絕對一哥話曬事嘅， 係 咁大家都知道，事實上唔關佢事，事實上梗係老等 啦， 係啦，咁呢一仗咧，如果從呢個人民嚟睇咧， 嗯。 1979年嘅初，中國係一個咩環境呢、 嗯、 就係啱啱文化革命搞到經濟崩潰，搞到政治亂曬，搞到即係人心惶惶，係即係打到四人幫以後，應該係人心思定嘅。 係 啊，係咪要打場咁大規模嘅戰爭呢？咁而家睇嚟咧，就係要啊重新評價。 嗯 啊。咁嗰陣時咧， 唔係嗰陣時表面上係為乜嘢先？即係佢公開講出嚟就話，即係越南成日搞搞震，於是我要懲戒呢個越南啊！ 要教訓下呢、這個 教訓呢個時候啲嚇， 要教訓下佢啊嘛。咁呢次首先嗰個戰爭嘅名啊， 係 係名不符實， 係 佢叫做 中國呢、這個智慧反擊戰，而且係邊境戰爭，而且公開嘅話進行呢場戰爭嘅咧，中國邊防部隊， 梗唔係啦。 啊，咁呢樣嘢，邊防部隊，雲南同即係雲南嘅昆明軍區同廣東嘅廣州軍區嘅邊防部隊，平時咧中越咁友好，得兩個師嘅啫嘛，而且係叫做不滿員嘅師。 哦， 咁兩個師家唔使嘅，咁大家都 friend 嚟噶嘛， 巡下啫嘛，巡例。但係真正進行戰爭嘅咧，係25,000-30,000人。咁你話佢喺邊防部隊咧，應該講係名不副實啦。 應該邊防部隊冇咁多人㗎，平時個編制都冇咁多人㗎。 邊防部隊要攞走，唔能夠參加呢次戰爭，因為佢哋平時咧 太 friend 啦， 長年都係叫做同志加兄弟嘅。 大家認識嘅，朝早 hello 早晨， 啲老友都唔恨啦。你嗌佢去打，咁就 落唔到手噶嘛， 好難好難。 即係開槍都會射歪啲 嘛。咁但係今次一打咧，25,000野戰軍，係唔係邊境咁簡單？而係攻佔咗三個省會，老街、高平、亮山，三個省會係一次相當大規模嘅戰爭嚟嘅。咁呢次戰爭咧，27號開打，到3月5號咧就話唔打啦，到3月16號咧就完全撤翻嚟啦。咁即係你諗下咁大批軍人呢個往返，個道理係乜嘢咧？兩個，一個政治原因咧，聯合國咧絕大多數國家都要求停戰，即係唔好打，唔好再打，即係反對呢次戰爭。而蘇聯咧係第一時間遵照佢嗰個蘇越軍事同盟條約，用飛機空運咗20多架戰鬥機，400多架坦克裝甲車，400多門大炮，50架嗰個火箭炮，最緊要呢個火箭炮。數千枚呢個薩姆七防空導彈等等，係空運，好快就空運俾越南，派一個中將嘅呢個代表團去做軍事顧問，帶埋呢個通訊兵，最緊要通訊兵， 即係個通訊設備啊嘛。 中國呢一場仗咧，通訊上面好差。即係好多嗰啲器械啊，講唔通啊，即係唔能夠團長指揮唔到連，師部啊更加到唔到連，咁啊過咗個山咧，個步話機又唔通， 聽唔到啊， 咁所以即係資訊戰喺呢上咪好重要， 輸曬 啊，仲有咧蘇聯嗰啲軍艦啊，已經嗱嗱聲入南海啦，嗱嗱聲入南海啦。從呢個13艘增加到30多艘，同埋6艘潛艇，咁而百萬蘇軍咧就喺中國三北邊境啊，東北、華北同埋西北啊，喺度準備戰。咁美國佬即刻將嗰個衛星圖片傳俾中國。嗱，即係我唔嗌你點， 你話你睇啦，你睇，請你睇，即係南北包圍住你咁。 都要知道咁，所以呢一仗咧，而家翻轉頭睇係咪咁有必要咧？余俊。 唔系佢，你睇下佢主要嘅目的系咩？当时啊，主要目的咧就想牵制越南喺柬埔寨嘅兵力，想话喺柬埔寨嘅兵力抽调翻嚟啊！我打你嗰阵时候，你柬埔寨你就撤兵啦。 吓、啊，即系越南嗰阵时系越南已经咩啦嘛？ 啊，但系咧呢、這个目的咧其实冇达到噶，即系佢呢个冇撤翻嚟。這個原因咧就係咩咧？嗰、那個波爾布特咧就確實太唔得人心，太唔得人心。所以咧，嗰、那個柬埔寨嘅嗰啲即係平民咧，對呢個越南咧，這個軍隊都係好歡迎嘅。而家我哋去金邊睇過，有個紀念碑啊，就係、是、講下越南嗰個軍隊。 怎樣解放它柬埔寨的、 嗯嗯、 所以這主要就是除了這個你剛才鼎盛說什麼以後呢，我覺得呢它沒有達到牽制這個越南兵力的目的，所以就、啊、算數了、啊 啊，當然仲有另外一個啦，即係、中國方面話要打呢場戰咧，就因為越南喺邊境咧多次騷擾，而且咧即係打傷我哋軍民等等等等。 嗯、 但係呢次戰爭27號到3月16號完咗以後咧， 係、 不但冇停止騷擾，而且邊境戰爭係。不斷啊！咩魯山戰爭啊，咩法卡山戰爭啊，咩者陰山戰爭啊，等等嗰啲，一路打到1989年。 哦， 一路打到1989年，即係好多人而家網上仲有啲人話：，誒呢、場戰爭，雖然係即係付出好大代價，但係打出咗咩20年和平，呢啲係唔係事實嚟嘅？ 係 呢啲唔係事實，所以我哋。评价战争最紧要首先还原呢个战争事实。 系 嗱，又举一个例，宇信都知道，1936年呢个红军啊， 嗯， 1936年红军喺毛泽东嘅指挥之下咧、 嗯， 东征山西。嗱、呢场战争咧，当然而家全部肯定佢系一场胜仗， 系、 一场胜仗。点解咧？因为呢75日嘅喺山西嘅运动战啊， 系。 是歼滅了國軍呢大約7個團、 嗯 繳槍呢幾千支、 嗯、 又擴大了紅軍8000人，又籌款了30萬銀元，所以是一場勝利的戰爭、 嗯 但是這個戰爭之前呢紅軍內部有很大爭論的、 哦 兩個大將反對這個東征， 哪兩個？ 彭德懷、林彪、 哦、哇 彭德懷、林彪 有 point 嘅喎。 彭德懷就話：你而家你搞掂陝北先啦。 係。 而家陝北仲係俾人哋圍攻緊、 嗯。 如果你去打山西，你啲主力走咗，就俾人哋抄咗路後路。你兩頭唔到岸， 得不償失。 係啊，所以彭德懷就反對。 嗯。 林彪咧就更加悲觀。係。佢話：你唔好話打山西啊，陝西而家睇嚟咧都不保。 係。 因為當時。仲未三大主力会师， 嗯， 你张学涛仲喺甘肃，仲喺呢个四川嗰边，呢、這个贺龙仲未到位， 嗯， 毛泽东手里边咧得几千人， 哦， 加埋刘志丹1000多人， 系， 加埋呢个徐海东2000人， 系， 其实系10000人都唔到， 嗯， 你以咁嘅实力。你仲去打正規戰而打到去鹽石山嘅老巢，你不如咧，你俾我喺陝南啊， 嗯嗯， 打游擊， 嗯嗯， 即係先喺嗰度經營一啲，咁所以呢兩員大將都反對，但係毛澤東一言九鼎啊， 係啊， 咁啊打咗過去以後咧，其實你話。即係撈咗啲錢，幾十萬銀元，又 搶咗啲槍， 呢啲都唔係戰爭目的。 係， 頭先宇信講嘛，你評價一個戰爭，首先你要睇佢目的有冇達到、嗯、戰略目的啊，講緊，唔係你即係佔啲小便宜。 係， 戰略目的係乜嘢咧？ 係。 文件寫得好清楚嘅、 嗯， 打呢場仗之前係、 嗯、 要喺山西同埋绥远建立新嘅根據地。 係 何解唔要陝北呢？因為陝北人少地窮，根本養唔到，就係、 是、 連佢嗰9000人都養唔住。 哦， 所以你要開闢新嘅根據地， 係 咁就打入山西。希望在山西的北部和绥远那个地方建立一个根据地，不但在那里就地拿钱拿粮扩兵，而且跟着通过蒙古接通苏联。 啊，咁就争远啦！ 苏联已经准备大批呢个军械等等补给俾佢啦， 即 系呢个先至系打山西的战略目标。 系，结果达唔 到。但俾岩石山同呢个中央军打翻转头， 系 咁啊，应该讲呢个战略目标系冇达到嘅，所以我哋而家评价呢场战争咧，你唔可以讲胜利， 系 可以讲失利， 系 啊， 仲要讲失利，唔系我都结果攞到啲攞到啲武器啊，同埋钱同埋人， 唔系你死咗个刘子丹、啊。 你冇死人啊，你只係讲你着数嗰啲。 係啊，梗係啦。 你冇讲你战争今次又消耗咗几多物资啊。 係。 係吧，你唔可以只讲一面㗎嘛。 係。 所以评价战争当然我哋有立场，唔能够唱衰自己嘅。 係。 但係历史嘅真相即係历史嘅真相。 哦。宇生。 啊，唔係1936年呢，所以呢最紧要救咗共产党嘅就系西安事变。 诶，讲咗好多次啦， 唔讲呢个啦。 头先你话东征喺西安事变之前噶， 梗系啦， 梗系啦。 咁啊，系啊。如果 佢都危言论啊，讲句唔好听。 如果冇西安事变嘅话咧， 系 前景真系唔知点样。 坎坷。 系。 你跟住呢个东征，我哋讲佢几征都失败。 嗯。 西征咧就23,000+主力。 嗯。 两个军， 嗯， 军长打死个头被人割咗，攞咗去挂喺城墙度， 嗯嗯， 啊，即系呢个系第四方面军嘅征兵嚟嘅， 系 冇咗呢个西征冇， 系 东征冇， 系 北征咧胎死腹中， 嗯， 北征就宁夏战役， 嗯嗯， 本来即系打翻俾人打翻转头以后，谂住咧呢此路不通啊，谂第度啦，东南西北 咁大地方，系周围流转， 谂住打宁夏，点知即系。結集部隊都未打，人哋 已經殺到嚟啊！ 唔係，人哋已經封鎖咗條路啊！ 啊， 你又過唔到黃河啊！ 係， 所以即係宇信當然講得啱啦，我哋講咗好多次啦，即係張學良啊救命一人。 所以歷史真係有即係偶然，其實起個有時即係起個總個影響力好緊要。呢即係三事俾一個偶然事件， 冇必然嘅， 冇必然噶嘛。 你好簡單就係蔣介石，如果唔冒險去西安， 係 乜事冇？ 啊！佢 一个调令， 系 啊，即系话而家张学良、杨虎城，你去打红军， 系 你话唔打嘛得，你唔打你 撤咗你， 唔系你让出呢个地方嚟，我中央军去 再派个系，佢又 咁佢都冇噶啦， 系啊， 咁你四面包围系冇得走噶嘛，冇路走噶嘛， 系 最紧要有一样嘢，大家要知道，陕北系。即系 穷山恶水， 唔系可以即系放大部队嘅地方。啊，实实在在 讲句，即系穷山恶水啦。 都话延安最大嘅一个叫城市啦，得2000人，系啊，得2000人。你成为一个红色首都， 冇用嘅，你即系有咩边有发展？ 养唔到啊，养唔到啲兵。 好啦，咁啊，时间咧差唔多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系张伟基嘅。啊，那些年張偉基，咁啊，聽晚咧就阿飛哥咧就請嚟盧偉力同李默，哇，真係都老友啊！講元宵佳節喎，而家啲已經差唔多唔記得咩叫元宵啊！ 又唔講情人節啦， 啊，今日咪情人節咯，過咗啦，而家差唔多仲有幾分鐘都冇啦，今日真係冇曬氣氛係嘛？定成，唉，冇辦法啦，疫情嚴峻啊嘛。好啦，咁啊，多謝阿宇信先。咁另外咧就係最後一首歌咧，就係鄭中基唱嘅，叫做《左右為難》。咁啊，今晚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左手写他，右手写着爱，紧握的双手模糊的悲哀，我的决定会有怎样的伤害？面对着爱人和哪一个我该放开？ 左手写着他，摊开的双手空虚的无奈，我的屋檐有最深沉的感慨。在意的你如何面对？